一天在团练工所无所事事，就到处寻花问柳。在八角台的后街有一家寡妇，这寡妇姓严呐，四五十岁了，有个女儿叫严小敏。这严小敏是八角台的西施，小模样长得好，腰条也带劲，但这丫头呢不找人家，二十来岁还是个大姑娘，八角台的浪荡公子都垂涎三尺啊，托门子挖窗户也达不到目的。张景惠一看高了兴了，就利用权势霸占了严小敏，就成了他的外房了，他也不回家，以团练工所事情太多为名，夜不归宿，就跟这严小敏鬼混。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这件事儿八角台的人都知道。这个严小敏呢一开始是不愿意的，后来一看张景辉这人不错，对自己知疼知热，就动了真心了。有一天呢，两个人睡觉的时候，严小敏就哭了，张景辉就问你哭什么，严小敏说，你看外边都知道咱俩的事儿了，好说不好听啊，我跟你算怎么回事儿？我是个大姑娘给了你的，咱俩就这么糊里啪涂的往下混，到哪一天算终止啊？我要求你明媒正娶，你应当回去跟你们老人商量商量，宅定个吉日把我娶过门去，哪怕我给你当妾呢我也愿意，总比这么偷偷摸摸的强啊。哎，张景辉一听，对对对，就这么办，明天我就商议。等他回家跟他爹娘一商议，让张步云这顿臭骂呀，你他妈真没出息，你干的什么事儿你？哎，你忘了，你之所以有今天，全靠着你的老丈人，你老丈人戴春荣要不破产资助你，你能当上团练长吗？啊，你瞅你那德行，好日子没过几天你忘了本了，你把你的夫人甩在一旁，你跟姓严的鬼混，我早就听说了，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你还有脸提出这个要求？我问你，就即使我答应，你娘答应，你老岳父能答应吗？你媳妇能答应吗？你忘了你媳妇人送绰号小辣椒啊，没事他都找事儿。你这日子不想往好过的你都气死我了。让爹妈一顿臭骂，张景惠没词儿了。当天晚间告诉严小敏，不行啊，我爹妈不同意，就是他们疼儿子的话，我老丈人也不能同意，哎呀，这难死我了。严小敏又哭又嚎，说既然如此算了，咱的缘分满了，从明天开始不准你踏入我家的家门。严小敏话是这么说，事儿还没这么办，反正张景惠啊来的时候就少了，十天半月呢偷偷摸摸来一次，公开的不敢来。正在这时来了个人，此人姓洪，叫洪庆春。这洪庆春哪来的呢？从朝鲜回来的，在清军手下当过管带，管带就是营长，这家有两下子，胆大管直，因为长得又黑又高，人送绰号黑的个子， 这洪庆坤到了八角台来找他表兄来的，他表兄呢就是保险队的队员，一问表弟你这打算怎么办呢？哎呀别提了，我从高丽扶伤回来的，我一看呢吃官粮没个吃，我不干了，这不我带回一颗枪一匹马来，我来投奔你来了，你给我找点什么差事也能混碗饭吃，军营我就不去了。那还不好办吗？表弟你有我能耐呀，在这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你上团练工所吧，我们这儿正缺人呢，尤其像你这样的。就把洪庆春介绍给张景惠，张景惠一看这家是个材料，马上点头登记在册，洪庆春就算保险队队员了，谁都不如他呀，一般人都是农民拉枪栓都拉不开，跟着滥竽充数行，真要办点什么事当时就傻眼，人家这位是行家，身经百战呢，枪术马术柔道没有不会的，自然你是压不住他了。张景辉一看是材料，别屈了他，就这样铸剑提拔，后来做了自己的副手，当了八角台团练公所的副所长。张景辉乐得逍遥自在，本来他是个窝囊废，支撑不起来，有这么个人替他，他高兴啊，没事抽抽大烟，到严小敏那溜达溜达，打八圈麻将，哎，这多好啊。所以这洪庆春铸剑就掌握了实权，架空了张景辉。这洪庆春黑的个子也不是好饼，像那个你得感激张景辉，包他觉着张景辉是个大草包，在我的前面荡道，迟早有一天我一脚把他蹬开，我做团练长那多好。只是他刚来的不久，人生地不熟，恐怕那些大财主不支持他，他才没敢这么干。后来他听说八角台有位赛西师弟严小敏啊，跟团练长不错，团练长有媳妇没敢娶他，哎，这可不错呀，我也去溜达溜达，你说这下多缺德。有一天他借找张景惠商量事情为名，溜达严小敏家去了，严小敏的娘出去买菜也没在家，屋里就是一男一女他们两个人，这个小子人心荡漾，把手枪拔出来强奸了严小敏。事情过后严小敏能干吗？有一天张景惠来了，他哭着把这个事儿说了，张景惠一听喵一嗓子蹦起两丈来高了，那么说能蹦那么高吗？哎，这是形容的过分点，哎，总而言之气急了，张景惠把大肉脑袋晃了三晃，手枪就拽出来，我找他玩命去，可转了一圈把手枪带起来他又坐下了，为什么？没敢。张景惠一想，哎呀，我错翻了眼皮了，我认错人了，洪庆春这小子现在有实权呢，他把我给架空了，手下四个保险队队长都听他的，啊，我现在是呼之不灵啊，我敢惹他吗？偷鸡不成再撒把米可怎么办呢？哎呦呦呦，气死我了。严小敏又哭又闹的说，张景辉你打算怎么办吧，你要没这个能耐我就嫁给他，我已经失身给他了，我就是他这人了。张景辉说，你别这 我现在就想办法去，我去对付他。最后想了个最好的办法，摆了一桌酒宴，请洪庆春吃饭。你说这叫什么招？张景辉把旁的人都打发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哥俩。张景辉情杯在手，我老弟呀、啊，哎，你来的日子也不多，对不对呢？你对本地的情况不太熟悉，咱别的不谈，就谈那个后街的严小敏，那是我的人啊，我们俩不是一天了，老弟，大概你不清楚，所以呢，那天你才去了，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事。但是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不知者不怪，大哥，我也不深究。但是过去的事儿就叫过去了，我希望你往后别有这种贪心，那是我的人，你得给哥哥留个面子。张景辉这么做呀，就算够巧的。哪知道洪庆春这小子闻听此言，把脑瓜子一拨了，眼珠子立立起来了。是什么？你的人在哪写着呢？你不有老婆吗？你干什么吃着盆站着碗呢？哎，我现在是光棍一个呀，干脆你就把他让给我就得了呗，你一个我一个有多好？你怎么还能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呢？再者一说，他爱起谁，谁就是他丈夫，有能耐你娶他呀，你要不娶他那就是我的人。总而言之，这小子说横的不说人话。张景辉气的胃病都犯了。好，张景辉左思右想，不敢谈弄人家。当天晚间偷偷摸摸找严小敏见面，就说：小敏呐、啊、你说那话不假，咱俩的缘分已经满了，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吧。我已经跟洪庆春商量过，这小子烟火不尽呐、啊，我也谈弄不起他，往后你就是他的人了，咱俩一刀两断了吧。张景惠话音未落，严小敏站起来啪啪抽了他俩嘴巴，把张景惠抽的都愣了、你打我，对，你不是个人。我瞎了眼了，我怎么能失身于你呢？我认为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闹了半天你是个窝囊废呀、啊、我宁愿一死也不嫁给洪庆春。这顿米汤灌的把张景惠灌懵了。哎呦，别，好，既然你真心实意，容我再想对策。张景惠有什么招？没招了。后来带着俩护兵到大虎山找孙烈臣，孙烈臣的关系跟他处的不错，他一点也没隐瞒，一五一十都说了。大哥，你瞅你兄弟挨欺负，你不能不管呐、啊！大哥给我出个点子吧。孙烈臣心说，多没出息，为个女人这模样，这事儿也真够窝囊的，又不能不管。孙烈臣说，这么办吧，我没办法，我能干什么？你真想要出气，我领你会个朋友。 谁？ 你还不知道吗？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老嘎子张作霖呢、啊、哎呦，这个人最近我可听说了，是个茬子， 对，比你强得多。 我领你到他们家串串门，让他给你出个主意，看怎么办。 那感情好，我跟他不熟。 我熟啊，你跟我来吧。 就这样，张景惠买的礼物，带着两个亲兵才来到赵家庙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这张景惠呀、啊、也真没出息，越说越伤心，最后 把嘴一咧，哇哇又哭上了。屋里的人都静静地听着，好像听了一段故事似的。唐二虎乐得肚子都疼。二虎心说，嗨，没出息到家喽，这窝囊废，嗨。张作霖一本正经的听完了他诉说的经过。张团连长，请你先别哭。那么你找我的目的是不是想出气？ 对呀，我叫你欺负苦了，怎么这姓红的他不是人呢？ 那么把他废了不就得了吗？我不敢废，我敢呢。既然看在孙大哥的份上，咱们一笔写不出俩张字来，五百年前可能还是一家人，你栽了跟头就是我栽了跟头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包子兄弟我身上，我操持这个红星锤。我说张队长，你这人真不错呀，你要真能办到这一点，你就是我重生的父母，再造的爹娘，我给你磕个头。 别，用不着。 话说一句，交给我了。孙烈臣一听，张作霖的决断太有点过头了，冲张作霖一使眼色，把他叫到外边了。张作霖就问，大哥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哎呀，兄弟，犯得上吗？我把他领来，让他说说经过，你给他出个点子就可以了。听你那意思，你还要亲自下家伙，我看用不着吧。哎，大哥，人家真心实意求咱来了，咱哪能搪塞呢？就冲他刚才这一讲，姓洪的这小子不够两撇，太不是东西了，此人不除必是后患，不图对张景惠没有好处，对咱也没好处。比如说张景惠要被他挤掉了台，这姓洪的要掌握八角台，对咱有好处吗？可也倒是。哎呀，兄弟望长久远，萧军我太赞成了，只是我看这样吧，先礼后兵。什么叫先礼后兵？就是说呢，我陪着景惠啊去一趟八角台，会会姓洪的，动之以礼，晓之以情，我说说他，他要能够撤了步，向景惠道个歉，这就算完事儿了，咱也不必多此一举了。假如姓洪的是吃生米的，不给我面子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再按你的办法，你看怎么样？ 可以，就这么定了。 回来之后，孙烈臣跟张景惠说了一遍，张景惠一晃脑袋，我看那么够呛吧，这小子不吃眼镜，既然老兄不辞劳苦愿陪我去一趟，当然也好，但愿你能把他说服了。孙烈臣准备着马，陪着张景惠回了大虎山。第二天孙烈臣就回来了，到了赵家庙的对部，一进屋气得直拍桌子，老疙瘩，你说对了，我这趟白跑，见着姓洪的了，见着了，还他妈这小子比秃尾巴狗都好，不但这样，把我撅了个对头弯啊，这不撅出来了。那么大哥，你的意思？ 我的意思，走到半道我还想把这小子撕碎了，我都不解恨。 但是刚才我又一转念，还是那句话，犯不上。张景惠是八角台的，虽然跟我交情不错，